车99.9，只给听觉最美享受。 Ace Radio。 要我成熟一点，收起天真的笑脸，学着温柔妩媚。但昨天的我是那么无邪的体贴，若你不能爱我的一切，我就会消失不见。握着左手的自由，看见右手的伤口，你不要为难我，我已经选择两个人的寂寞，请你都回首，是爱情的错，舍不得又如何。 每个人都在问我到底还在等什么，等到春夏秋冬都过了，难道还不够？其实是因为我的心有一个缺口，